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我和董峰、张江在外面吃饭，张江正对着菜谱点菜，一个穿着短裙的促销小姐将一瓶法国葡萄酒递到了我的面前，她弯腰对我介绍这个酒的品质。我看了看酒的商标，正要婉言谢绝，张江却开口要下了。董爵的生日吗？他说你得要这种酒才行吗？这是个消费的时代，商业正以各种方式唤起人心中某种奢靡的愿望。看来张江暑假打工就为了这一晚的喜庆。我看见董峰感激地望了张江一眼，我知道女人并不是喜欢这种事情本身，而是喜欢男人为她这样做的举动。席间在对董峰道过生日快乐之后，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到了现在正面临的种种悬疑上。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直接向吴医生询问，因为以董峰的了解，吴医生不是那种有恶行的人，但他所做的事又确实叫人暗中观察，更能让事情更快地水落石出。当然如果不是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儿让我改变主意，我们的这个轻率的计划也许就开始实施了。事情发生的很片掉在了地上，我弯腰替他拾起来，是一张名片。录播这两个字让很偶然。吃完饭，张江掏出钱来，付账的时候，一张纸片掉在了地上。我弯腰替他拾起来，是一张名片。录播这两个字让我一惊。头衔是药业公司总经理。看着我惊讶的样子，张并且现在在医院里这个叫夏雨的病人在患病之初便收到过一个神秘的纸包，上面写着里面另有玄机。至于向吴医生摊牌的事，最好等我多了解一点情况再决定。董峰也很惊讶，皱着眉头说这个事越来越复杂了。张江却显得很犹豫地说陆博总经理挺忙的，你不一定能够找着他吧。我一边将陆博的地址电话抄到笔记本上，一边说能找着他的，也许他知道卓然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夏雨那儿，这样事情就很容易弄明白了。陆博的出现让我感到世界之小，很多遥远的人和事你以为永远过去了，其实只要你回头一切仍可以重逢。本来郭颖在出国留学之前对我讲的校园奇遇，我只是作为小说素材在利用， 没想到他的这位同学现在却可以让我亲眼看见了，而且我预感到他对我解开现在面临的疑团会有所帮助。这个时候，董峰的一声惊叫打断了我的思绪。原来邻桌的客人在点菜时要了一条蛇，酒楼的厨师正将一条又长又肥的蛇提到桌边给客人过目。这是酒楼的规矩，凡活物宰杀前得先给客人看看，客人认为满意之后再宰杀。我突然感到头皮有点发麻，因为我想起了14年前医学院的后山上曾经出现过一条从防空洞里溜出来的长蛇。虽说郭颖给我讲述的时候说仅仅是传说，但此时看见蛇，我不知道是不是凶兆。第二天上午，我直奔录播的药业公司而去。我进入了豪华的写字楼，高速电梯将我平稳地送上了第21层。推开玻璃门，穿着制服的保安让我先填一张会客单，而后他拿起电话向里边通报。对不起，总经理还没有到办公室来。保安礼貌地对我说，先让总经理助理接待你行吗？我说行。我不能让他们打发我走，我想留在这儿，总能够等到陆波来。保安在前面给我引路，穿过宽敞明亮的开放式的办公区，进入了一条走廊，在写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口，保安对我做了个请进的手势。我走了进去，一个30多岁的女人坐在办公桌前的黑色的转椅上，她让我在沙发上坐下来，为我沏上茶，又指了指旁边的侧门说，总经理还没来，你得等一会儿了。他又指了指旁边的报价说，你可以看一会儿报纸啊。看来他就是总经理助理了。这间办公室其实是总经理办公室的外间，这种格局给人一种森严壁垒的感觉。请问贵姓啊？我礼貌地向这位助理问。他穿着一身很职业感的西服套裙，身材匀称，有一种成熟的女人味儿。免贵姓谢，他公式化地回答着。请问您找总经理是私事还是公事？他整理了一会儿文件，抬头问。我说是私事，但是很重要。为了引起他的重视，我将郭颖也讲出来，以证实陆波的同学是我的朋友。这位女士的眼里突然流露出惊讶，是一双很漂亮的眼睛。什么？郭颖？她现在国外怎么样啊？你认识郭颖吗？他说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还同住一间宿舍呢。我突然明白过来，我肯定地说，啊，那你一定是谢小婷了。你怎么知道啊？他有点困惑。我说郭颖都给我讲过了。 在这儿遇到了谢小婷，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他和陆波在一起操作起这样气派的公司来。我是给陆波打工的。谢小婷纠正我的评价说，陆波是老板，作为老同学，他信任我，让我给他做做杂事。我看见谢小婷清秀的面容上，眉宇一直不怎么舒展，像是有什么生活压力似的。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与谢小婷年龄相仿的女人走进来，她身材粗壮，面色红润，穿着一件质地高贵的薄外套，里面是乳白色的丝质衬衣。陆总，谢小婷恭敬地说，这位是郭颖的朋友，等你好一会儿了。我站起身做了自我介绍，陆波略感意外，但还是伸出手和我礼节性地握了握，便推开侧门，领着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宽大豪华的空间，一张红木的大办公桌非常气派，桌前是一把高靠背的黑色皮椅，抵住扩大的热带植物，后面沙发围出了另一个区域，墙上的画框里是记录着陆波海外行踪的彩色照片。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从热带植物后面走过来，替陆波脱下了外套，小心翼翼地挂在衣帽架上。这室内原来有人待着，这一发现让我感到异样。没你的事了，陆波对这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说。这个年轻人恶恶地点了点头，便往绿色植物后面退去，一转身便不见人影了。我这才注意到那里还有一道通向别处的门。陆波在办公桌前的大皮椅上坐下，他身体往后倾，将背和肩完全靠在靠背上，有一种慵懒和盛气凌人的感觉。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这种格局有点像谈判。我看见陆波办公桌上的大烟缸里盛着烟头，知道他是抽烟的了，便拿出烟来，同时递给他一支。陆波做了个婉拒的手势说，我抽的少。我只好自己点着，然后准备对他讲卓然的名字怎样离奇的出现，看他是否知道一些什么。我还没有开口，却看见陆波伸手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一个按钮，外间便响起了两声清脆的铃声。谢小婷推门走了进来。陆总，谢小婷很得体地叫，有什么事？陆波的下巴往烟缸的方向扬了扬说，怎么今天没打扫过办公室啊？谢小婷顿显惊慌，连声说，打扫过的，这烟缸忘记清理了，看我丢三落四的，哎，只想着赶快修改广告文案，你可真是。一边说一边拿了烟缸出去，很快一个干干净净的烟缸送过来了。对不起。谢小婷道着歉退了出去。这是个有统治欲并且很专横的女人，我望着陆波这么想。郭颖在国外怎么样啊？她望了我一眼先开口了，读博士了。 了不得呀，哪像我到今天仍然是不学无术啊。我听出他这番话实际是对自己很满意，这哪能比呢？我勉强地恭维了他几句，立刻就把话题转到了卓然身上。我说郭颖给我讲过读大学时发生的恐怖事件，卓然因为精神分裂而死本身就很奇怪，但是14年过去后的今天，卓然的名字还与明前和新的精神病人有关，对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线索。哇，天下奇闻呢。陆博有点夸张他的惊讶，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同学间的联系到大二的时候就中断了，卓然死了，这以后哪会有他的音信呢？我说有个房地产老板呢叫夏雨，就是他收到写有卓然名字的名钱。哎，你听说过这个人吗？我想陆波对商界的人物或许知道一些。陆波摇了摇头，然后反问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公司的？我讲出了在他这里打工的张江。陆波听后语气突然柔和下来，你给张江讲一讲啊，叫他还是回公司来上班，现在大学生找工作挺不容易的，他提前来踩踩点儿，机会难得呀。我说他不是在你这儿工作吗？陆博扬了一下手说，今天上午刚辞的职，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来了，真是莫名其妙啊。 和陆波的见面对我了解新近出现的卓然的名字被写在名钱上的事没有任何的帮助。陆波对这位14年前死去的同学除了惋惜，就是归罪于卓然自己性格的软弱和多疑。他认为在后山上拾到一个发夹本身是很普通的事，跟防空洞里的死者的故事一联系，卓然自己便疑神疑鬼了。其实怎么可能是死者的发夹呢？当时据文革中那一场事件已经20年左右了，不可能还有什么发夹扔在学院的后山上。让我意外的是，在卓然拾到发夹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怪事，谜底却被陆波轻易地揭开了。他说都是柳沙干的，这个同班的女生表面上文弱漂亮，然而内心可狠了。当那个带有传说色彩的发夹被神秘地抛来抛去，接着后山上出现了填满沙子的橡皮手套，出现了白衣白裙的人影以后，陆波就一直地在用心地暗中观察。毕业前夕，他和柳沙在后山上做过一次长谈，柳沙承认了这些事都是他干的。原来班上的男生高宇最早是和柳沙要好的，大一的时候就好上了，还经常在后山上亲热，所以当高宇在大二的时候冷淡了他，又分别和陆波谢小婷好上之后，柳沙便怀恨在心， 认为是后来的女生勾引了高瑜，尤其是发现了高瑜和陆波或谢小婷在后山亲热的事之后，他更是忍无可忍，便不断地制造那些恐怖的事件来阻止他们，并且故意将文革时防空洞里的死人的事到处渲染，想达到让高瑜不敢再带女生去后山浪漫的目的。不过对于卓然的精神分裂，刘莎认为与自己无关，因为他跟踪过陆波和谢小婷，搞过一些恶作剧，但从来没有吓过卓然，因为卓然与高瑜没有关系，所以卓然的死完全是因为他自己太脆弱，听到些有关法家的传闻就惊恐不已。毕业前夕，柳沙和陆波、谢小婷恢复了正常的同学关系，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都同时认为高玉不是个东西。照陆波现在的话来说，这样徒有外表的男人一钱不值。毕业以后大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了。陆波说柳沙在一家儿童医院当医生，听说已经结了婚有了小孩。高瑜呢，开始也是在一家医院检验室工作，后来嫌赚钱太少了，便与他人合伙开了一家小诊所。筹备这家诊所的时候，他来向陆波借过钱。陆波说他只见了他两分钟便把他打发走了，有钱宁可捐献福利院也不借给这个花花公子。陆波认为当初和这个男生好过，简直就是个低级错误。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陆波耐心地跟我谈了那么多话，完全是为了向我表示友好。他甚至表示他和郭颖也是很要好的同学，尽管在校的时候柳沙挑拨过他和郭颖的关系，说是看见高宇在深更半夜去过郭颖的寝室，但他相信郭颖不会喜欢上高宇的。他还表示郭颖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一定要通知他，他要请我们大家好好的聚一聚。陆波之所以变得热情起来，其原因是谢小婷后来告诉我的。当时大概是上午11点多吧，陆波因为我感兴趣而大谈了当初读大学时候的情况，以后便说他很忙得出去办事儿了，叫谢小婷陪我吃饭。说完便按铃让外间的谢小婷进来。陆波说，我得出去办事了，这位郭颖的朋友第一次到我们公司来，你陪他去酒楼吃午饭，餐费拿回公司报销。另外广告文案你修改的怎么样了？谢小婷便递上了一个文件件，陆波翻开后看了看，这里。后来谢小婷对我说，陆波可会利用人了，他通不过，他差点要解雇我了。我说有这么严重吗？啊，不管怎么说你们还是老同学。他恨我。谢小婷平静地说，午休时的办公，我替他改过的广告文案，一边说，哎，咱们吃饭吧，我不想说他了。我说，哎，我们不用去酒楼了吧？啊，待会儿叫餐馆送点盒饭的就行了。我倒是想听听陆波为什么恨你啊。其实你可能知道的，郭颖不是给你讲过挺多学校的事儿吗？我说我知道一点儿，包括高宇和他以及陆波发生的一切复杂的关系，但是不至于让陆波恨他呀。谢小婷说，哎，这事儿跟高宇无关，事情都是在校外发生的。郭颖可能给你讲过，我在学校的时候便参加过一个全城的模特大赛，进入了前10名，因此很多企业找我做形象代表或者参加一些礼仪活动。从大二暑假开始，陆波便让我带他一起去参加一些企业老总们的聚会。当时由于我们两个人和高瑜的关系复杂，因而我们在这共同的秘密中显得像姐妹一样的亲密。当然我们很快都抛弃了高瑜，因为在企业老总们的聚会中我们分别遇上了追求者，这都是一些很有魅力的人。只是我与陆波不同的是，我的第一个追求者便很专一，发誓要娶我。大学毕业后2年，我便嫁给了他。他是一家化工厂的总经理，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陆伯对此羡慕的要死，因为喜欢他的人跟他在一起最长也不过三个月的时间，最短的只有一个晚上。和他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就冷淡他了，他只是得到了一些钱而已。陆伯对这些男人恨得咬牙切齿，说他们把他当成妓女了。后来他就认命了，做了一个香港老板的情妇。现在的这家公司就是这个老板替他办的，每两个月那个香港老板会来这儿住上几天。我说那即使这样，陆伯也没理由恨你呀。是有点莫名其妙。以前他常到我们家来玩，看到我们家的别墅和对我很好的先生，他会说很多赞赏的话，但当时我就感到这些话中有一些酸溜溜的东西。后来我就到他这儿来工作了，才知道他心里很恨我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曾经比他生活的好，所以他现在终于有机会报复了，在工作上训斥我，用各种方法折磨我，同时还要显得很友好的样子，说是看在老同学的份儿上才照顾我来工作。谢小婷说着说着眼圈发红，最后趴在桌子上哭起来，她的肩膀痛苦地抽搐着，弄得我一时手足无措。我预感到谢小婷的生活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深夜的精神病院，吴医生和董峰已经开始上夜班了。张江在走廊的某条长椅子上坐着，等董峰忙完查房之类的事情后好陪伴他，或者他们还将在半夜去黑屋子查看，以便解开那曾经让董峰恐惧的人影之谜。而吴医生呢，不论去不去夏雨的病房，他和这个病人之间的神秘关联还将纠缠下去。我躺在小屋的床上抽烟，和陆波、谢小婷偶然相遇后，若干和我面临的相干或不相干的人生秘密使我震惊。我甚至一时没有勇气到值班室去见吴医生，去见董峰和张江。我不知道该不该对他们讲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夜很静，偶尔有精神病人的叫声传来，这都是一些在人生战场上被击溃了的灵魂。当然，他们生命的基因组合中有薄弱环节，使他们在某些打击下显得不堪一击。我深吸了一口烟，又吐出来，看着烟圈在小屋的空中打转儿。我看见了高墙和监狱的铁门，谢小婷蜷缩在铁窗中，周围挤着不少女犯，他们分别是吸毒者、卖淫者，以及或杀人或诈骗的嫌犯。作为制造和贩卖毒品的嫌疑人，谢小婷经历了他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幕。当然他被释放了，一切都是他丈夫干的。这个化工厂的头干这种事儿，都瞒着他的妻子，谢小婷是清白的。然而家没有了，别墅没有了，所有的财产也没有了，而谢小婷带着五岁的儿子还得生活下去。他的基因组合没出问题，他神志清醒地找到了陆波，陆波给了他生存的机会。 我吸烟，小屋的烟圈升起，扩大，消散，又有新的烟圈升上去。我看见陆波坐在二十来岁的男青年的腿上的嬉戏，这是他的公司，他的办公室，他的王国。而室内，谢小婷正在打扫着卫生，他知道陆波故意要让他看见这些。而办公室里的一道门后还藏着一间卧室，这是陆波报复男人的地方。他像当初那些男人将他像妓女似的对待一样，他如今走马灯似的将这些刚刚懂事的男人招来又挥去，并且这一切都在谢小婷身边发生。他让谢小婷听见从门缝里传出的声音，于是他得到了双重的满足。外面的走廊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值夜班的医生护士正在忙碌。我不知道董峰如果知道这个秘密会怎么样。张江，这个深爱着他的男孩，20岁的大学生，他刚刚突破了比他大6岁的难题，而认为爱情没有年龄的界限。如果他知道了张江打工的真相，天哪，那将是怎样的打击啊！张江在陆总的办公室里工作了1个月，这又将带给他怎样的价值评价和人生困惑呢？当然，更让我震惊的还是吴医生了。这个改名叫吴畏的医生，正是卓然的同学加恋人吴小舟。谢小婷说，知道他在精神病院当医生，几年前开同学会的时候还见过一次，但是他没说已经改名的事。还是一个去过他医院的同学说他已经改名叫吴畏了。当时大家还跟他开玩笑说，是不是在精神病院工作很害怕才改这样的名字给自己壮胆呢？他当时只是不置可否的笑笑。至于新来的病人夏雨，谢小婷和陆波一样表示绝不认识。为什么这个病人收到的名钱上写着卓然的名字，让人没法解释。但是这件事无论如何与吴医生有关，因为在卓然死去14年后，谁还会提到他呢？在几年前的同学会上，大家惋惜地说到卓然的时候，吴医生还禁不住掉了泪。大家认为他至今没有结婚，据他说也没有女朋友，这都是因为他还沉浸在对卓然的思念里。并且我在他的那本书中看见的女孩的照片正是卓然。谢小婷找出的一张全班同学的合影证实了一点，丹凤眼瓜子儿脸型的卓然站在第一排左侧的2个位置，与我在吴医生书中看见的照片一模一样。难怪我当初怀疑这张照片是死在黑屋子里的女病人善灵的时候，董峰会肯定地认为不是，因为善灵的脸型是圆的，相同的只是他们都是丹凤眼。现在我推测，吴医生对女病人善灵超乎异常的照顾，也许仅仅是因为善灵的眼睛唤起了他对卓然的思念。人生死相隔以后， 在滚滚红尘中突然看见一双自己熟悉的眼睛，那种惊喜和痛苦，记忆和迷幻，足以让一个人对这双眼睛久久地留恋了。我掐灭了烟头，从床上跳起来，在门后取下白大褂穿上。现在已经是夜里12:15，我要到夏雨的病房去看看。那天晚上，我和董峰打电话，叫医院来车，将跑回家的夏雨接回医院的时候，吴医生就对我和董峰居然会找到夏雨家里去感到十分的惊奇。他不知道我已经听见了他在半夜时对夏雨所做的精神折磨和死亡暗示。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肯定和卓然有关。据说精神病人大多是间歇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精神迷乱中也有精神清醒的瞬间。我得试试运气，如果某夜能从夏雨的口里听见什么真相，那么这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而尤其重要的是，夏雨和已经死去的病人严永桥都是毕业于建工学院，虽然后来他们一个搞房地产，一个搞桥梁建筑，但曾是同学。也许夏雨能够揭示出严永桥何以变成幽灵。只有让这一切水落石出，我才能回到家里安心写作，而不必一听到楼梯响就担心有什么身份难辨的不速之客了。这一次我没到值班室去叫董峰和我一起去病区，因为我想如果他正和张江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去见陆波的情况。我确实想不好该不该对董峰讲。我独自进入了夜半的病区，由于各种秘密逐渐显露，这次我走在黑暗中觉得不怎么害怕。我顺着暗黑的走廊往前走，拐了一个弯，前面就是夏雨的病房了。我停下来听了听前面，漆黑中没有任何动静，看来各个病房的病人都睡着了。我知道这些病人睡前都服过镇静剂之类的药物。我推开了夏雨的病房门，除了吱的一声响外，里面毫无声息。我按亮了电灯，看见病床上躺着的夏雨，他双眼紧闭，呼吸沉重。我突然联想到曾经睡在这儿的严永桥，在以前的夜半，严永桥也是这么一副痛苦的睡相吗？突然我听见了隐隐的脚步声，我走出病房，站在暗黑的走廊上张望，远处隐隐地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人影，那人影逐渐地变大，我感觉到他上身笔挺，双手插在衣袋里，他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的背上感到有风似的阵阵发凉。一般说来，让人在黑夜产生恐惧的东西，往往是影子、声音、气味等不合常规又难以捉摸的现象。但根据我的体验，一个你认识的人，由于深藏着某种秘密，而他对你又有所戒备，这样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由此产生的恐惧同样令人震撼。那天半夜，当病区走廊上一个白色的人影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的恐惧由于看清了来人的面孔而更加强烈。我第一次发现，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他的上身几乎不动，他的双手插在白大褂的衣袋里。下雨病房里斜射出来的灯光，照得这个人的脸半明半暗，这使得他整个人仿佛一半真实，而另一半陷在难以捉摸的黑暗里。你在这里啊？他用低沉的声音明知故问。我说我睡不着觉，来这儿看看。我总觉得严永桥住过的这间病房啊还会出什么事儿。我说我医生，你认为会吗？我采取了以攻为守的姿态。吴医生的鼻子里哼了一声，一侧身走进了病房。屋里的灯光把他照得异常真实，仿佛与刚才在黑暗中出现的人影是两个人似的。我跟了进去，看着夏雨直挺挺的身子和痛苦的表情，吴医生又哼了一声说：“嗯，这个人是死不了的，你别对他太操心了。”很明显，吴医生对我深更半夜来到这儿是非常的不满。然而，他在这种时候来这儿要干什么呢？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